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思萌 baby， 哎，谁说郭鹏回来啊？这边是思萌上线了啊！ 哎，是的，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爱你》。其实今天准备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本来是另一首， 嗯、 但想到说，思萌又重新回归代班了，怎么能不给早秀王心凌一点掌声呢？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 title 我是去不掉了，是吧？ 嗯，你知道你这个美名远扬到就是周三王维来代班的时候，他、 嗯、 问说：“哎，思萌为什么叫早秀王心凌？是您都要给一个甜美女歌手吗？”我说、 啊：“ 这也不一定，就主要是看你到时候选择 K 什么样的歌曲 啊。” 所以从上周四以后，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号。 他叫什么呀？ 他叫早秀埃米纳姆。 就因为唱了 Linkin Park 是吗？ 对。 哎，太有意思了，就是我感觉这个主要看脸皮够不够厚 啊。 反正我是够厚了。 激起了思萌的好胜心啊！ 嗯。 哎，所以这周四你来 K 歌吗？ 哎嗨。这个我先完成我这两天的任务吧。 好的，那么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郭鹏 PD 啊，家里有点事情， 没错， 所以呢一直在休假的状态。感谢，再次感谢思萌还有王维啊，早起来代班。那全新的一个周一，刚刚来的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开启了我们全新的一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7度，那么受到了偏南气流的影响，昨天夜间雾气笼罩北京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0米。那么现在早高峰的状态下，能见度依然不佳，所以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安全车距。今天白天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会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出现，山区可能提前会有雪花飘落。那么预计最高气温也只有5度左右。 那么在夜间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呢，北风渐起，能见度是逐渐转好的啊。在这儿提醒各位了，这个白天雨雪会现身京城啊，道路湿滑，那么驾车出行呢也需要注意安全。另外就是啊，今个这个天气是阴冷的，所以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使用像煤炭啊，包括燃气取暖的朋友们也要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只有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再来看一下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大周一来看一下上榜的各位，第一名是大震，第二名是楠木夜衣，第三名是睡不醒的默默，第四名是六一，第五名是水母 Jelly。 第六名是杀手不冷，第七名恋上你的美，第八名乙啊，第九名高，第十名梦梦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的直播现场。 是的，欢迎大家来参与早秀，因为早秀艺术周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上周已经预告过了，那么静瑜跟大佐呢是提前跑去了这一次我们要给大家送票的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活动的现场，去进行了一些打卡还有游玩，所以呢 vlog 和视频马上就要发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准备接收吧。那么早秀艺术周的活动呢将继续开启大家本周的艺术生活，参与话题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每天我们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的福利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目前是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到了啊。上周呢我们的早安艺术组带着大家先去了解了一下梵高，又了解了一下莫奈，那本周他将自己的手伸向谁了呢？ 早秀艺术周，今天继续咱们的艺术之旅。其实我相信说到艺术和画作，大多数人想到的第一幅画应该就是那位笑了500年至今还在保持微笑的奇女子。今天就来说说历史上最早的斜杠青年，隐藏的时间穿越者，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课代表，谜一般的 Leonardo 达芬奇。 最早的斜杠青年，在569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男人正在思考如何写简历。我能造桥，我还能造大炮，哦，装甲车，我还精通水利设施，我还会解剖学，啊，还能写歌作曲，还研究了机器人，我还能，哎呀，画画就不提了，大家都知道，反正随便写写吧。哎呀，也不知道楼下那咖啡厅应聘能不能行。就这样，达芬奇的简历成型了。他是发明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音乐家、哲学家、诗人、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他当时幻想了太阳能，造出了人类第一台飞行器，发现了液体压力概念，还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甚至小区里的人车分流都是人家的想法。哦，对了，他还是民谣歌手，当年的弹唱偶像。嘿，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达芬奇，你能想到的我全都会，为我投票有。边看达芬奇的成就，我就想起了那些年我在人间凑数的日子。 隐藏的时间穿越者， 达芬奇的所有研究成果保存在大约30000页的手稿当中，而这些科研成果超越当时的时代太多。 哎呀，可别让达芬奇咬哪乱走了，村头厕所都没纸了。 爱因斯坦曾说，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被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50年。当然，穿越者只是后世我们对这位天才当时的想法一个假设，毕竟你让我回到过去，我也就能记得，我能记得啥呀我呀？我想起那些年我在人间凑数的日子吧，我还是。 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课代表，他的笑含有83%的高兴，9%的厌恶，6%的恐惧，2%的愤怒。这就是达芬奇的惊世之作《蒙娜丽莎》。如果将这位画家的故事展开来说，可能需要好多天。 我就这么说吧，蒙娜丽莎已经升华为一种符号，它不仅仅是艺术规律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文艺复兴人文思想粗糙大潮的冲击，而是心灵回归者、觉醒者心中的一个崇高细致理想的呈现。好，如果你没听懂，不怪你，因为我也没懂。毕竟艺术需要时间去消化。其实两纳斗达芬奇不仅仅是各种代表，我们无法成为他，也不见得能够读懂他，但是他对于各种事物的热情，对于学习的态度，对于知识的渴求，那种不断探索不断精进的状态，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一生。也许我们不会成功，但我们会在成功的道路上保持沸腾。 早秀艺术周，哎呀天哪，我觉得大佐的脑洞真的是越开越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达芬奇还可以被这样解读。 哎，我真的没想到大佐这边感觉在这个路子上是越走越野了。 没有想到吧，宝藏大佐呢，哎，周末加班加点的已经把这一次我们去探访到梵高在线的光影艺术沉浸展的 vlog 还有我们的现场体验的一些照片图文都已经做好了啊。那么现在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稍后呢大家就将收到这一次我们的探秘体验了。那同时呢还有好多朋友今天来问说，哎，我现在该怎么样参与才能够获得今日份我们要送出的这些奖项呢，还有我们要送出大家的这些免费票以及一些兑换券等等的。那么就是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到现场需要大家拿着身份证去核验，然后才能够进入到现场的。 没错， 所以来回复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场景或者什么时间去欣赏艺术呢？就哎，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说，哦，我好想去看一个艺术展，或者说觉得哎，什么样的场景特别的适合去办一场艺术展？ 对，这个可以随时发送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啊，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早安音乐秀就好了。 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通勤时间还是休闲时间，博物馆还是通过电脑呢，或者说你是喜欢线上还是线下呢，都可以来加入进来。今天好多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的小耳朵们已经提前收到我们贴出来的这个话题了啊。那参与过来之后呢也告诉我们说，我觉得这种安静的有气氛的场景来欣赏艺术，哎，会给人一种特别沉浸的感觉。这是午后的彩云。 对，哎，我在想什么时候呢我们这种线上欣赏已经开始比如用电脑啊或者用手机或者是 AR 的那种展示了。 对， 包括像今年好的像遇见敦煌、遇见拉斐尔的那种的话，很多是邀请大家可以在线上去收看的。对，你可以跟着那个，比如说像我们以前装修房子给一个那种所谓的 3D 模型，对 VR 一样啊，进去展览到那些不同的一个角色。 哎，但你去到 VR 看一下，再去到现场看，发现还是不一样。我觉得人的观感肯定是要各个方面，不能说只有眼睛或者只有耳朵，它还有这种切身的体验 是 不一样的啊。哎，所以今日份的话题已经公布了，那么早安音乐秀给大家今日送出的福利也是非常多的。除了20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免费门票呢，我们还有50元的代金券会发给30位幸运的听友，包括在收听我们早音乐秀的截图呢，拿到现场去也是可以做一个抵换的。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可以参考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详细的推送。那么这一次呢，梵高在线早秀家族抢先去体验的 vlog 还有我们的一些照片指示啊，包括想要 get 与子同款的拍照方式呢，都已经给大家贴进去了。那如果看到我们的推送的话，会发现我站在光影当中拍了很多做作的照片，希望待会儿大家不要都是吐槽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粒《光》，期待着大家跟我们的回复。 城市啊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勇气浪漫缺点失意，沉默一句一句 都是谜，一记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我们一生不肯慢慢窒息。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 站在光影当中打卡的做作的鱼鱼子，大家有收到吗？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昨天我们监制老师看到了之后说，好做作，可是好好看。 哎、嘿 啊，不过我觉得像我这样，就是如果说真的不是因为这次比较特殊的就光影展的话，我一般去看展览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去跟这种展品合照 啊、 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刻你记住它的这种美好的样子和带给你的这种艺术的体验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比较少，对吧？ 对，大部分还都是在拍照。 一定要找一个拍照好的人跟你一块去看展览才值得啊！ 哎，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的女生其实就有那种在网上就约一个说大家去互拍，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然后看展览，这样你帮我拍，我帮你拍，然后女生也比较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角度，哎，什么样的构图会好一些。结束了之后，大家还可以一起 P 图。 对，黑啊，还有就是那种可以找一些就是摄影师想要尝试一些风格的啊，我提供模特，你可以拍我，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找这个比如练手的机会，拍片的机会。 哎，很懂嘛，思萌。是你是拍别人的还是被拍的？ 我是这个旁边提包的啊，打灯的哎。 今天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一般会喜欢什么样的场景或者什么样的时间来欣赏艺术。赶快思萌也要参与进来。今天呢，来我们这次梵高在线的门票要不要走个后门给你准备两张去做作的拍一些照片回来回馈给我们的听友。 太好了啊，就是怎么回复呢？直接可以在我们的早安乐秀的后花园里面是吧，互动就可以了。 哎，是的。子琪说，我一般会去别的城市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会专门去查一查当地的博物馆。我觉得哎，通过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情的一个途径，欣赏当地的艺术精品还有文物精品。 对，还有就是像这个知心柚子啊，就是感觉到可能哎，有的时候情绪比较荡比较崩溃的时候会坐在马路帮看看人群啊。这个跟我们聊的今天聊的是一个展览的话题、 这也是一种艺术，行为 艺术、 小屁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特别喜欢去看展，那就是自己的 idol 去了以后啊，自己喜欢的明星演员去了之后呢、我自己就也很想去他曾经去过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引领作用。 对， 他说曾经的李现去看了两个展，我都去看过。 跟因为这个 idol 打卡了啊，包括太子说到是心血来潮的时候，比如假期没什么事儿，会去看看艺术展各种类型的，还有就是一些广告推荐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类型的也会选择去看的。 安安说，我们两口子对各种的古墓比较感兴趣，所以之前的时候早秀有给大家推荐过那个黄金木乃伊的展，现在是也是延期了，哎，我们还专门抽了这个周末跑去看了一下，看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然后想起来这两天在这个七九八这边马上要开的这个方道文山流，方文山的一个个人的艺术展，可能喜欢周杰伦啊，包括方文山词作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哎，方文山最近还有新的词曲的作品哈，词作品，今天呢也是跟王力宏搭档， 没错没错。 哎，早秀也会跟大家抢先来听一下。一飞说，说到欣赏艺术的时间跟场景，我会选择晚上，夜深人静，看着满天星空。通常在晚上呢，因为是人比较思绪灵活，哎呀，还有灵感迸发的时刻，所以无论是欣赏艺术还是创造艺术，都喜欢在晚上去欣赏，并且晚上也更容易深夜 emo 啊。 小 P 这边说，七九八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看展的地方啊。以前是没结婚一个人去看展，结婚之后呢，就带着孩子去玩啊，就可能这个会他来说的话， 从小家变成大家的感觉，有一个看展的变化。 很多小耳朵说，哎呀，超喜欢早秀最近组织的艺术周的活动，感觉满满的艺术感啊，然后给我们小耳朵们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到位。很多听友在上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已经抢先收到我们发出去的门票的短信通知了，所以趁着这个周末也跑去打了打卡。如果你去现场也拍了美照的话，欢迎大家也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没错，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 get 与子同款呢。同时鲸鱼跟大佐也是抢先去到了这一次我们要送票的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活动现场，拍摄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 vlog， 以及我们有一些非常精美的照片，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到了。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歌 What Dreams， 北京时间的7:23，今天早音乐秀继续带领大家开启早秀艺术周，我们的音乐艺术生活在持续当中，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以及福利优惠。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早秀家族探秘体验的 vlog， 重点错了，重点不是被 P 进去的 PD 好吗，重点是我在看展的就文艺鱼还有文艺组。 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这个封面当中的 PD 到底原本的图片在干嘛呢？原图是在干嘛？ 就是一看你就不是很经常关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原图是有一次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帮大家拍，就是防护疫情，就是疫情防护的时候你要戴口罩。 明白明白。 嗯，对。然后 PD 当时就拍了一组这个，就是让大家要正确戴口罩的一个示范， 老人家的感觉是吧？ 就是地铁上看手机的那个老大爷的那个 辣眼睛。 这张图是大锁 P 的啊，但下面还有好多精彩的小耳朵的作品可以看得到的。 嗯， 周周说，哎，我才是 PD 的最大红粉 ，PD 都是我 P 上去的。还有赵老哥说，嗯，鱼子感觉跟环境完美的结合起来了，艺术感好强啊。 嗯， 然后孟姐也说，这样真的是沉浸式的艺术馆，很不错，哎，很想去体验一下。那么今天别忘了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去现场要拿身份证去核验的啊，在这里提醒大家。然后位置呢也挺近的，好多朋友说，哎，以为在挺远的地方， 没错没错， 不方便，其实就在广渠路。 对， 嗯，很方便。那么这一次呢，大家来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来欣赏艺术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比如说像黄成子说，以前一个人去各种的博物馆，出差的时候呢，也是首选逛当地的博物馆。现在孩子大了，喜欢带着娃一起去场馆感受，还有就是各种研学，通过老师讲解，可以更好的理解和吸收。现在我们去每个展或者场馆之前，还会提前先自学一下，了解一下背景知识，所以再去看的时候，对于我和娃来说，都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哎呦，这我觉得真的是学霸或者好学生的发言啊，就是一定要看展之前还要提前做功课。我看到小 P 这边是他说很推荐的是松美术馆，因为人少环境好，包括呢户外有很多这种品种和修剪好看的松树，可能观展的体验包括视觉方面也是比较好的。 还有像无名8059说，只要娃被爷爷奶奶接走，我觉得什么时间都是合适的时间，任何艺术都是合适的艺术。你可选择带着娃一起去嘛，就像刚刚黄成子一样呢，还要提前做一些功课，跟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对啊，之前我跟艾哥去体验过一个在我们那边有一个 VR 展，然后呢我们俩明显感觉到带着那个东西头特别沉，脖子累啊，反正体验之后感觉不是特别好。在节目里面还跟各位分享了一下。 是的，知心柚子说，我如果有的时候觉得生活的压力太大，快要崩溃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专门去找一个艺术的展览去看一看，暂时把自己从这种忙碌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觉得艺术的疗愈作用在此时此刻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对，战神之神说到了，说要说北京展览其实挺多的，因为像历史文物啊、故宫藏品，包括名画作品，像建党100周年成就展等等啊，那自己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名画艺术展呢碰上了去看看，但是还没有到说我要各处去打卡的地步，看缘分赶上了之后呢就好好的欣赏一下了。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朴树的《在希望天》。 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你的生命它不长，不能用它来悲伤，那些坏天气终于都会过去， 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景瑜要先做一份狗粮早餐预警。其实啊，在播送这份早餐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这一份狗粮早餐呢，跟我们早秀还有一点点的关系。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欧若拉，哎呀，其实啊，他跟他的另一半也是因为我们早安音乐秀所结缘的哦。今天呢，他要教大家制作的是低脂快手三明治。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做法呢非常简单，我们准备5蔗糖的黑麦吐司4片，2个鸡蛋摊出来，余下的油呢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两面煎一煎，放在鸡蛋上，这样呢再放在吐司上就 OK 了。再准备一个火龙果，这样简单粗暴的早餐就做好了，但是营养却是非常丰富啊。因为要给大家看看馅儿，所以就没有盖上另一面的吐司，大家吃的时候盖上再吃就可以了。欧若拉说，我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李承铉的天上飞，要送给我阳光帅气听话乖巧的187大男孩，括号他自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因为这两周呢他都在生病，所以也希望他可以吃了这一份快手营养健康美味爱心早餐之后快点好起来，也谢谢他来到我的身边。接下来天上飞送给你。 知晓黄董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只秀黄董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加着我的 groove， 都说酷没有换来怎么 room， 这是十度 50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 give me chain 然后 know me 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 bounce 就能给你买礼物，剩下还过钱的辣的假的气的我不在乎 Sky move 但你才路想把我排除 Get s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这 nobody， 明明不被清晰让我心机的对我定义，可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茶楼玩俗套了，见到我不找个真的没礼貌，怕怕见的小狗我的那么要瘦，你们见的小丑我有谁知晓，走走看的路那些我能在你绕，把姐姐带你在了他们记住我这谁蹦蹦蹦蹦下了地才来劲啊，变了路我记记住了没我，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欢乐你的上班路，并且今日份送上了狗粮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Hello 各位，我是今天代班 DJ 思萌。 今天在我们听 TFM 的聊天室当中，好多小耳朵都表示磕到了磕到了，哎呀好饱啊，今天早餐都可以不用吃了。一般我们在这个环节送出的音乐早餐都是那种比较甜蜜呀、或者说跟饮食有关系啊，比如牛奶啊、豆浆、油条等等的。 对对对。 今天这个李承铉的天上飞是不是耳朵的盛宴，享受、哇，低音炮杀我， 怎么感觉这个一下子应该配上他跟戚薇在最后总决赛上面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贴面舞的感觉啊。 是的，其实欧若拉想要点播的是那个版本，但是那个版本的音质有一点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送上了这个单人的李承铉的这个版本。我听到了思萌在听完这一段之后说话都开始刻意的压着嗓子，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的低音炮的感觉。 万佩老板喝不醉， 哎，怎么样？周四来一下吧，要不今天来一下吧？哎、 周四 我再给你来一遍是吗？我把歌词给你打开。 我是王心凌，好吗？我要立我的人设，哎，对， 甜美范儿哈，不能轻易走这种低音炮的人设。 嗯， 低音炮还是就留给我 PD 吧，毕竟我 PD 这段时间不在，我们通过这个早秀艺术周层层 Q 他也是挺不容易的。 嗯，对。 今天呢、 啊嗯，看到了你在这个推送当中的各种穿搭啊，包括在我们这个整个梵高的展览里面啊。 嗯，嗯大家说，哎，大佐的照片有没有艺术周的导播？感觉出来的挺文艺的感觉。 嗯， 然后也在问说你是穿了光腿神器？那当然啊，这种天气大家观察的好细致啊。那这次我们带领大家去到了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现场，那么静瑜跟大佐也是提前化身为体验官， 嗯， 帮大家看了看哪里好拍照，哪里好玩，包括鱼一子还出了一些拍照的小攻略呀、啊、有小心机啊，在哪里啊，该怎么摆啊等等的、 啊、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嗯、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得到了。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来欣赏艺术，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免费门票。 嗯，我看到在聊天室里面战神之神就说到，你看昨天有两个展是选择的啊，一个是单板这边的历史文化展、嗯、还有一个在三里屯的这种欧洲的这个冠冕的珠宝展，最后还是选择先去这个单板滑雪的这个展览了。我估计很多可能爱滑雪的人士对这个展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他看给了照片也是那种比如说在滑雪板当中的各种历史啊如何演变过来的，而且像今年呢进入雪季之后好多人都在不同的雪场在打卡嘛， 嗯， 这可能还是大家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的。 哎，是的，特别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哎、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对这方面就更感兴趣了、 嗯、 可能比如说以前我是一个滑雪小白，但是看了这些展出之后我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也可以试一试。 一看就会啊，一上就废。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还有 很多朋友哎，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嗯、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看展的一些经历还有故事啊。现在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哎呀，稍微刷新一下今天的留言太多了。小小说，有的时候看展也是需要运气的，之前呢去看拉斐尔的作品展、 嗯、 唯一的一幅真迹哇，在展出不久以后就被意大利文化部认为是部分不可移动的作品、 嗯、 提前运回国了，并且以后都不会再出国展出了，还好当时去的早，亲眼欣赏到了，不然你就只能专门去意大利去欣赏了。 对对对啊，有时候看展就是看运气，你碰上了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周周说看刚刚推送里面说看静瑜的照片呢，嗯，觉得艺术品，看到 PD 的照片，嗯，喜剧艺术 啊，是这样的 ，PD 是被我们 P 进去的，所以不要对我们这个 P 图技术提过高的要求哈。有一些是大佐 P 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上周的时候提出来了一个请求的时候，小耳朵帮我们 P 的。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些图片，看到了之后都会惊讶，大家脑洞真的是太大了，怎么能够想到把 PD 这么好的融入进去呢？ 我想起来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艺术展很有意思，它是给了一个所谓的声控装置啊，你能够走在下面的时候呢，上面有雨滴下来像淋雨一样一个大面积，但是你人走在哪里，哪里就是那个刚好一个区域是没有雨水的， 哦，就给你控出来， 随着你的人的移动，然后呢给你一个空地是可以随时移动的、啊、 嗯， 那其他地方都是被这个所谓的雨水啊包括它那个装置给包围住的。 哎，现在这种玩的方法都这么新这么多了吗、 嗯、对对对， 你会发现好像我们以前想象的去一个美术馆当中，然后墙上摆着不同的比较喜欢的画的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的，是的。 现在的这种艺术形式呢，越来越多的体验，比如说像光影啊，包括配上音乐呀、啊， 对、嗯， 包括专门会给你设置打卡区，还有一些文创产品。 嗯， 基本上每次你逛完展之后出来，我都会专门在那个文创区去溜达一下。 上一次我跟大佐在服贸会的现场嘛，我们基本上在文创区耗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啊，都是在不断的挑各种纪念品带回来给朋友们。 是，而且大家看到我们 vlog 还有上一次推送当中封面都会对那种就 Q 版的那个梵高 啊，对对对，很喜欢那个。 是、 啊、 这也是这一次的沉浸时光影展梵高在线当中大家可以去到这个艺术展品的最后出门的那个地方买得到的，是他们的一个周边啊。 嗯， 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来欣赏艺术呢？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还有20张免费的门票要送给听友。同时呢，参与到互动当中还有30位幸运的听友是可以获得50元的代金券以及更多的福利，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吧。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gonna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是老歌 How Deep Is Your Love。你对艺术的感情有多深呢？从你拍照的姿势当中就能够体现出来啊！ 哦，怎么说？ 我这次说了，我拍得很做作啊！好多的听友过来安慰我说：“鱼子一点也不做作，跟你的现场的场景完美融入当中啊！”当然，前提我觉得你在这种场景当中拍照，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就是无惧过往人群对你的各种奇怪的眼神， 就得有一种那个社交的很社交狂人的感觉啊！ 对对对，就是社交特别厉害啊！ 哎， 多多问说你去的是专场吗？为什么没有路人甲乙丙丁？因为他们都在镜头后面，就是用那种眼神 看着我，真的在围观你是吗？ 真的在 啊！大佐说：“哎呀，你要摆这个姿势啊，把腿伸出来，腿长啊，怎么了？” 都不需要，我就会自己摆，就换个姿势，哎，赶快 啊！真的抓紧时间那个拍照啊！我但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个打卡的场景，可以大家可以去同款的这个场景当中去拍一下。 是的啊，希望大家可以去现场，然后拍到鱼子同款。当然，如果有更多的一个场景的展示，拍到好看的照片，都欢迎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回馈啊！ 没错， Roy 梦影说，两位主播美美哒，但是披上郭 PD 就感觉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寻求精神的追求，就是要品味高雅的艺术，期待着也可以有这样精彩的享受啊！免费畅游一下梵高艺术展，求机会。那其实机会非常的简单，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免费的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门票啊！当然，免费门票有限哈，如果大家确实对这个展览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花钱购买一下，而且我们这次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抵扣的一些方式，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查看详细的一些步骤还有规则，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没错，你看有些朋友呢就根据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一下，关于你在这个看展的过程当中都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时间。听广播长大的猫说，今年去看了宫崎骏的展就觉得很好的，因为很多可能在动画当中比较熟悉一些场景呢，是可以你来拍照打卡，而且是可能他运用一定的比例把当时的一些场景缩小还原出来了嘛。 哎， 在展览当中还是挺好看的。 是的，在今日美术馆啊，好多人如果对这个 IP 有情节的话，置身其中真的是会感觉到浓浓的这种被击中的感觉。管笨笨说，我们家二宝每天画画2个小时，就自己画哈，我觉得应该带他去专门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大师的作品的力量。 对。 西威也说，单身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如果正好这段时间有展或者音乐会，我都会去。有了宝贝儿以后呢，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宝贝儿一起去看展，不过我会提前跟他去做一些寻宝攻略，我们会去寻找贯穿展的徽章啊、物件啊等等的。这样呢，他也会对这样的展览特别的感兴趣，会期待每一次和妈妈一起去看展。 哎，带着孩子去的这个趣味性就肯定少不了啊。燕林跟神州都是这种呢，去旅游当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每一个地方首选都是博物馆比较去的啊，比较喜欢的，因为比较喜欢历史，所以可能通过博物馆呢去了解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国家也是一个首选的方式。 很多人都提到了去到外地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第一步一定会首选博物馆去打一下卡啊。 对对对， 早秀艺术周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来欣赏艺术呢？来回复的时候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提供的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查收到哦。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2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体验影视的艺术。这个周末呢，不管我是刷到各种各样的网页还是朋友的安利，都跟我提到了这样的一部剧，这是由林心如担当制作人的新剧《华灯初上》已经正式在 Netflix 上线了。 那么剧集主打的是这种悬疑的爱情题材啊，而且呢演员的阵容也是十分强大的，集结的像郭雪芙啊、杨佑宁啊等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而霍建华也在新剧当中客串了一个囚犯的角色。那么林心如呢挑大梁出演了饰演了一个英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那么在本周啊，跟各位来聊的是一个喝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在每天可能都会经历的一个奶茶下单的过程啊。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需要奶茶，以及在口味当中为什么偏爱奶茶当中的这种口感。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在之前呢读过了一篇文章，人类为什么痴迷于奶茶当中是这么写的，就觉得奶茶的传播呢很像是所谓的一个加引号的生物入侵嘛。那么一旦开始在某地走窍之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大面积的扩散，迅速去征服男女老少的胃和心，特别是那种刚喝完奶茶的状态啊，普遍都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满足的状态。你要知道，奶茶最开始传统的形态呢，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藏蒙地区喝的那种所谓的传统奶茶，采用的是砖茶和鲜奶加盐熬制而成的，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饮品，不但是驱寒，而且呢有益于健康，特别适合北京现在的温度来喝。但是啊，我们现在人手捧一杯的都是那种港式的或者是台式的甜奶茶，那种甜味其实就是奶茶最有魅力的来源之一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或者说你可以去尝试一杯完全无糖的奶茶，那是非常非常寡淡，而且是没有灵魂的。在197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口腔生物学教授就做了一个实验，他给还没有尝过母乳的新生儿去喂了两种啊，一种是糖水，然后呢一种是苦水。那么很显然，在喝完糖水之后，婴儿的那种表情是明显放松的啊，那么心满意足的微笑也是挂在脸上。但是呢，喝苦水之后呢，婴儿是直接吐出来的。所以从这些实验当中能够感觉到，不管是从小孩子还是到我们成年人的需求来说，糖真的是一种满足的能量来源。 你去喊你，你电话响不停，你关掉了手机，你还是在一起。Mr. Honey，我一直在call你，你没有回应，你还是在party。 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在今日份的早安快跑当中加入了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嗯，早上好，我是思萌。 哎，怎么就是跑着跑着就聊起奶茶了呢？ 怎么样，喜不喜欢这个话题？ 就是划水越来越明显。我们上周还在说呢，我跟王威说，这思萌跟 PD 没学点好，净学了些划水 啊。怎么了？ 比如说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教我们如何不跑错路线。我们需要吗？我们跟着前面的人跑就好了呀。 对啊，好像也是这样啊。对，但我们就是这个，就怕被前面的人也带跑了，带歪了就不行了啊。 嗯，哎，但今天跟我们讲到这个甜咸奶茶啊， 对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你看健身的时候，思萌一直在倡导的一点，也是经常跟我说的，三分练七分吃嘛。 嗯， 哎，所以虽然说这个奶茶带给你极大的幸福感，但如果你真正最近在健身，或者说对自己的身材在一个控制期的话，还是需要戒一戒的。 嗯，对，关于这个如何健康喝奶茶呢，也可以在这周啊，我就可以锁定收听一下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的早安快跑，会陆续分段了跟各位来讲一讲的。 嗯，是，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早秀艺术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来共同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参与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 对， 今天很多朋友来参与也跟我们发了大段的自己的感想啊，包括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去欣赏艺术，但不是忘了手机号，就是忘了真实姓名。所以提醒大家在互动的结尾一定要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 没错， 因为去现场要拿身份证核验，所以没有真实姓名的话可能就会兑奖没有那么顺利啊。 对啊， 哎，那希望大家来参与的时候别忘了来参与互动话题，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去欣赏艺术，还有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及手机号码。 嗯，这边有朋友说跟好久不见的闺蜜约在了这个中央美术馆啊，也是两个人见面约会呢选择了这里。里面呢就是很自然的嘛，因为两个女生各种摆拍，而闺蜜很大方，但是我呢虽然说不是偶像，但是很有包袱，就是一边看一边拍还不敢笑出声来啊。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你在这样的场景想要拍出那种感觉很文艺，融入场景里面，就像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静瑜和大佐已经提前到梵高在线艺术展当中帮大家去打卡了，里面有我们两个拍摄的非常有意思的 vlog， 帮大家整个去云探赏了一遍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鱼子的拍照小心机等等，你要想拍出来这样的照片，你就必须脸皮要够厚，就过来过去的人不管怎么看你，就假装就他们都是大白菜，他们都看不见我，就心里默念就好了。 所以你的那些文艺的照片都这么拍出来的啊？对，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照片觉得很美，其实现场就尴尬到脚抠地的那种。刘源说带娃去看了遇见夏加尔的真迹画展。夏加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色彩大师，他的每一幅画的边角都有一处关于爱情的小心思，将爱情融入到了印象派的色彩里，浪漫激情，梦幻跳跃，逛展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被浓浓的爱意包围，幸福满满。 还有像狰狞的奶昔提到了另外一种这个艺术形式啊，就是他的每周呢会给自己安排一场电影，就是在光与影的这样一个平行世界当中给另外一个自己留点空间。最近去看的是杨明丽万，说真的还不错 啊。这是电影

you have to go, 'cause this pain I feel it won't go away. And today an official aim is in you. Thought that from this heartache I could escape, but I found it long enough to know there ain't no way. And today an official aim is in you. Jesse Lee， 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日常想念你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 哎，好多小耳朵说鱼子太会了，每次在前面加的这些定语啊，就跟你拍照的姿势一样，常变常新。 嘿啊！ 所以这次我也把自己的独家拍照秘籍写成了一些小的 tips， 已经贴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静瑜和大佐趁着 PD 不在，专门跑到了这次我们要给大家送票的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现场，去现场探访了一下哪些地方好玩，包括其实最后我们两个快要出来的时候，还感受到他们那边有一个联名的，就是咖啡，以及配套的甜品，就比如你看，我们都知道梵高比较有名的画作就是向日葵和星空嘛， 没错没错， 他们有专门做的那种小的蛋糕，然后就是向日葵主题的，然后还有那种流星光球的，真的是很漂亮，看到之后你都不忍吃。 我还以为包括这个咖啡是不是拉花也能回头 给你拉 过 什么。 向日葵一样的， 全部都给你点是小白点儿，告诉你这就是星空。 黑啊， 这我就可以给你拉， 真行啊！ 哎呦，就是佩服你的脑洞啊！但今天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也有机会获得这一次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 没错没错， 福利优惠。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以及自己的真实姓名，来跟我们分享你一般选择什么场景、什么时间去欣赏艺术呢？ 对啊，我看到熊大974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说到，说我觉得欣赏艺术啊，一定是要在就是吃饱了喝足的场景下，然后他还充分发扬这个所谓的废话文学，说一定要找 场馆开放的时间去。黑啊， 对，提醒大家，因为这次放高在线的艺术展，包括大部分的博物馆还有展馆等等，都是周一闭馆的，所以今天就别去了。Shadow 说，我觉得身边的艺术和艺术品是随处不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眼睛。周末去了一家酒店，看到大堂的一棵圣诞树，觉得哎呀特别的好。走近了一看，原来全部都是酒瓶子堆起来的，觉得人们的这个脑洞真的是特别强大哈。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被一些小的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心灵手巧构造出来，呈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啊。所以他说，今天我就来互动了，想要讨张票和爱人一起去看这一次的光影艺术展。 嗯，对啊，能够跟家人一块去看，或者跟爱人一块去，很值得。包括老可以说，你看我呢，看展是随缘的，有一个排序，首先是看动物园，然后是博物馆，然后是展览啊，但必须是吃饱了去看的。说2018年呢，跟媳妇一块去日本那边看了哆啦 A 梦的展，就会回到童年看动画片的那种感觉了。 是，然后有一次的时候，哆啦 A 梦的这种装置艺术展还在朝阳大悦城的门口办了一下，然后跟闺蜜也专门去打卡哈，就是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就是那种我多次提到了被击中的感觉。 对对对、啊、 大牛说，听早秀就是我每天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欣赏的艺术，手机听、电脑听、车上听、摸鱼听，今天才鼓起勇气参与进来，有点小紧张，但是听到每天那么多参与进来的熟悉的小耳朵的名字，感觉都已经是熟悉的陌生人了。哎，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大家在各自的车上、在家里，通过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彼此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但是已经是生活当中熟悉的陌生人。 但我感觉在聊天室里面，大家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特别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感觉了啊。 哎，是，也希望这次大家都可以收到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福利，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那么接下来呢，听到的也是一首艺术气息十足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当中的《伊斯坦堡》。 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来，找到这里很简单。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1，走进艺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新近的演出资讯。普契尼的唯一喜歌剧《贾尼斯基基》将于12月3号到4号上演。一场令人捧腹的遗产风波，在谎言和争吵当中充满了辛辣的讽刺。 那么众多的实力歌唱家呢，也是携手同台，精彩再现这样的一个经典力作啊。 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早安热流行，哎呀，这个周末我被好几个热搜先刷榜。首先呢是预告刷上榜，我猜，什么预告？新剧吗？还是新电影？点进去一看之后，是易烊千玺发了一个新的微博，然后呢是一个钟啊，上面就写着四字歌，其实就是自己在文案当中呼吁过粉丝哈，预告过自己的新作品《四字歌》将正式上线跟大家见面。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能想象吗？千玺只有21岁，他在过自己的21岁生日， 对啊， 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份礼物的单曲回馈给粉丝。 当时呢，这个前两天11月28号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零点一过，无数人更新动态送上祝福啊，包括参与的人数之多，就有点这种可能网络要崩溃的趋势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已经没有太多的这样明星人气能够达到这种水平了。除了我们的这个易烊千玺。可能再就是静瑜了啊！ 啊，别，这个流量不在同一个数级。 哎呀， 毕竟千玺也是我的偶像啊。最近呢，大家在我们974当中听到千玺的频率特别高，因为他也是演唱了冬奥会的这一次的口号宣传主题曲《一起向未来》。那这一次的新作品《四字歌》呢，其实是21岁生日作为礼物回馈给粉丝的，这个实力宠粉的举动也让网友瞬间热血沸腾。但是没有想到歌曲上线之后，紧接着难听就刷上了热搜。 哎， 你知道，出于好奇， 对， 我肯定要听听。到底有多难听啊，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鉴赏一下，就真的难听吗？我觉得还好吧。 这歌不是一上去就直接评论量过万了吗？ 所以就是各位早秀丁太生们来评价一下这首四字歌。 光头小子穿街算枪，温良恭俭家教配方，叫外一声随地三两，无意关注灯台穿场，四面八载自我扩容，准时下课付费上钟，智力如耳头脑空空，摆好姿态名利梦中，深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呼百应内心中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塑成人心，天生我才黄金蝉泥， 隐藏剧情请倒转浏览。 见你，三杯下肚，四心无忌，灵魂参数自为出奇，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夜望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之大欲你我如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说过幻想只是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好多小巧思啊。 嗯，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我们通常叫易烊千玺叫什么，四字弟弟嘛，这首歌叫四字歌。其实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这首歌当中的几乎大部分的歌词全部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的啊。 嗯， 所以现在我们的早秀小耳朵们也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脑洞了，比如周末的晴天说唢呐一起正片开始啊，哎，刚刚那段唢呐吹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有鸡皮疙瘩竖起来。 嗯， 不得不说真的是百乐之王啊。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听上去没有说的那么的难听啊，我觉得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有人可能哎算了我不说了，我说的话你会又说我是粉丝滤镜。蒲公英陪伴的整个青春说，那天听了歌词不错，节奏不错，唱法很新，气调掌控我学不来，好不好听各有所爱。 哎呦，你也可以出一个四字歌了啊。 嗯，是，哎，很多人说这种唱腔好飒，有一种之前演唱会的时候他唱过无地自容嘛，所以就觉得哎，这种轻摇滚的感觉真的还挺适合千玺的。 嗯，对，也有人把这个歌曲呢拿起来跟窦唯的那个高级动物来对比啊。但是我是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曲里面就是夏日入侵企划能够把曲子编得这么有中国风，这么像二手玫瑰的感觉。 哎，是，刚刚好多朋友也提到了，子琪说哎，是不是受到了子曰还有二手玫瑰的影响，是有一点那种就是轻摇滚的感觉。 是的是的， 是特别提到的是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做江湖神经， 这是谁啊？ 这可能就是易烊千玺本人。 哦， 他之前的时候在预告的时候就有一句歌词叫造词随意，就是流量野王易烊千玺本人了啊，透露了可能自己的新身份就是作词者。哦，但是没有官方认证，并不知道。大家都在猜测当中。这个江湖神经应该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新的称号吧。总之你看四字歌几乎四个四个字，到最后的时候也讲说弟弟弟弟啊，一定要 点亮自己，对对对啊， 掂量自己还是点亮自己？ 掂量自己， 哦，是掂量自己， 是一个自省的感觉在里面。 我以为就想说要把自己唤醒的那种感觉，哎，好吧， 不是 我滤镜太深。 他的声音是把你点亮了，我发现了，啊， 我先退下了。 啊， 各位早秀听太生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分享一下你对易烊千玺这首新歌的看法。当然，今天我们的早安热流行加码送上，还有一首新歌要期待哦。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今天是周一，我们的早上热流行加码送上，刚刚听到了易烊千玺送给粉丝的21岁生日礼物四字歌。 对， 那么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刚刚思萌也有说嘛，方文山不是有专门出一个展览去展自己的词的作品啊？ 对，方道文山流。 哎，这一次呢，他不跟周杰伦合作了，其实也在合作当中，新专辑在筹备啊。那这一次呢，是和王力宏一起共同谱写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歌。这一次《紫禁城》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推出的。那么前几次也邀请到了，比如说像周深啊，像张碧晨啊，等等的，大家都推出了一些好听的歌曲。上周在我们早上热流行当中还刚播了黄龄的那首歌曲《感》。这次推出的主题歌叫做《天地龙鳞》，哇，你听这个气势就很恢宏了。 对啊，这也是第12集的这个紫禁城当中的主题歌了。那么从紫禁城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呢，600年的历经世事风云变化，也见证着中华民族这条巨龙腾飞于这种无垠的天际啊。所以伴随着王力宏的歌声，我们也感受一下这样天地间的中华民族气魄。 江山，我骑笔民族写马游几万里，几世纪有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琉璃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林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愿听，年少里心少情，悠扬古今难寻自信，我清醒当爱饮寒暄扬扬我下文，经过去问落笔东方描过了王都里，山水里我默默去指尖凌云落下孤寂，此景长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寄长文万山根突破边局去扭转乾坤，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林一寸心，一笑成疾让我坚信，将一宿到命运，横着抬起再次复兴，有天地群龙鳞，龙的血脉为 龙鳞怎么样？哎呀，你看这个方文山的词果真唱起来就是气势十足啊，再配上王力宏的这个精彩的演绎，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做紫禁城的片尾曲，主题歌曲， 所以做了第十二集的音乐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收尾， 对，可能这个影视或者说剧集当中呢，也会还原更多在故宫或者说我们这个了解当中的一个中华民族的这种气魄在里面啊。 今天两首歌曲都引起了大家的热烈的讨论哈，还有很多朋友刚刚在聊千玺的那首《四字歌》，查理普斯说掂量自己啊，还挺高级的，因为其实现在易烊千玺在这个位置都已经被大家捧得很高了，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非常清醒的认识，然后。告诉自己时时刻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掂量掂量自己，哎，这一句话好像突然一下就转为好评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听啊，觉得挺好听的，而且风格也很特殊，唯一觉得可能忍受不了的就是他吐字太清楚了吧，就可以向周杰伦学一学，稍微含糊一些，因为毕竟想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懒懒散散的风格嘛，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易烊千玺很有意思，他那个低音的那种气泡音的质感很强啊，这可能是歌手里面很少见的一种风格了， 是热心市民 Chris 玩说，哟，我们力宏的这个小怒音又出来了啊，但这首歌曲没有体现出来力宏最厉害的部分，那就是 rap。哎，昨天晚上我还重新回顾了一下他跟纳吾克的这个飘向北方啊，这个快嘴啊简直厉害，希望可以下一次尝试着在这种主旋律的歌曲当中加入一些 rap 的元素，让大家更多的体现到，今天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早秀艺术周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很多的朋友啊通过这次的艺术周新加入到早秀，不知道该如何获取门票，那么非常的简单，参与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去欣赏艺术，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有机会了，更多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一条推送，还有静鱼和大佐的探秘视频哦， 批

来自新晋女团 aespa 的 Forever， 哎，不算新了，他们也出道挺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有新的作品推出，不过大部分都是那种劲歌热曲哈，这是一首能够在早间舒缓大家的歌曲。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进入到艺术的殿堂当中，早秀艺术周在持续的开启当中，来共同奔赴音乐艺术的生活。很多朋友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现在呢也有新加入的朋友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直接在对话框当中留言，主持人就可以看得到了。同时我们的编辑会把大家的信息详细的记录下来的， 没错没错， 放到我们的奖池当中，每天会有20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30位听众可以获得50元的代金券以及更多的福利。详细内容参考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当中， 对， 有详细的指路，包括复栏当中有更多的关于中奖啊，包括大家去看展的一些内容的介绍。这一次呢，静瑜跟大佐是先行跑到了这个沉浸式光影展当中，帮大家去体验了一波啊，也算是有攻略贴出了。怎么样？思萌打算什么时候去给我们交上你的这个买家秀？ 哎呀，我打算给你拍一个跟你同款的啊， 就我那种就是在。 做作的 啊，对， 又低头， 对， 故作文艺状态 啊，是，你知道大佐一开始特别的正经拍，我说你这样拍出来不文艺，来你跟我学，就斜45度低沉，不要笑，把嘴巴收起来，把你的牙给我收起来，不许露出来， 就拿出那种那个超模拍照的感觉啊，在里面永远不开心的样子啊 啊，对，你不开心的时候，别人看起来哦好高级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当然，艺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就是什么样的做成什么样才算高级，什么样才能叫做艺术，它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带给我们调剂啊，就已经达到自己的效果了。很多朋友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时间当中来欣赏艺术，包括觉得每天在听早安音乐秀也是在体味音乐的艺术啊，感受到了这些歌曲带给自己的魅力。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锁定啊，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里面的推送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光影艺术展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样了，跟各位聊的就是可能更多的场景、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到艺术，也让艺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的，那很多的博物馆、展览馆、画廊等等的，就像一个造梦的空间一样，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追梦。同时，一件艺术品打动你，肯定是它其中的一些表现的形式和你过往的人生经历的某一些点当中有了重合，所以会有这种被打动的感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胡夏的《追梦时光》，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继续咯。 夜风的呼吸，想起一路给我陪伴的你，多想你此刻在这里，期盼着你的声音，那么远又那么近，多幸运在追梦的时光里，为我守护的人是你，我还没勇气大声告诉你，是我一直向前的决心，青春的每场风雨都因为你，在生命中化成风景，我还来不及紧紧抱住你，来不及勇敢地说我爱你，在遥远的梦里，我牵着你，那就是我一生中全部的意义。追梦的时光里，为我守护的人是你，